四川保路运动同志军的武装起义成为了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索。就在四川相邻的湖北，将见证一场伟大的胜利。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革命党人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准备发动起义。起义的主要军事力量源自武昌新军的革命进步军人。武昌革命党人本来准备请黄兴、宋教仁前来坐镇指挥， 然而起义计划不慎暴露，湖广总督瑞城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情急之下，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911年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十月十日晚当天，新军攻城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夺取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随后武昌城内外各军营中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 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武昌起义后不到2个月，全国24省中便有14省举起了义旗，宣告独立，使得清王朝迅速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这一年是中国阴历辛亥年，这次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因此被称之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筹集革命经费。当他在报纸上得知武昌被革命党占领的消息时，喜出望外。随后他辗转到了欧洲，继续为中国革命宣传筹款。 武昌起义的成功以及中国局势的巨变，促使孙中山从法国出发，乘坐迪凡哈号游轮抵达上海。1911年12月25日，当他走下轮船，上海已经宣布独立，欢欣鼓舞的革命党人迎接着他们心目中的领袖。孙中山在当天还接受了上海《民立报》的采访，我手中拿的就是当时《民立报》的记者采访新闻稿部分的影音件，标题为访问孙中山先生。当被问及自武昌起义以来归国所见所感之时，孙中山的回答却并没有那么乐观。他说，从前种种困难虽幸破除，而来日大难尤甚今夕。今日非我同仁持一真精神真力量以与此困难战，则过去之辛劳将归于无效。在面对革命义旗高举，南方诸省皆归于革命党之手的形势下，孙中山仍能够保持冷静。他提醒革命党同仁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否则眼下取得的一切成果将付诸东流。 孙中山心中的忧虑并非没有道理。武昌起义之后，北方、山东、直隶等仍然由清政府控制，有一个人被清政府重新启用，这个人手握重兵，虎视眈眈，他将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手中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窃为己有。 这个人就是袁世凯。此时的袁世凯已经在清政府组织起了责任内阁，他本人则是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出身官宦家族，他投身行伍后随军赴朝鲜参与平定壬午军乱，被清廷委以重任，回国组建新军，参与洋务运动及清末新政。在戊戌变法中，袁世凯出卖了维新党，向当时的直隶总督荣禄告密。他在清政府的仕途虽有起伏，但仍然当上了内阁总理大臣，成为了末世清王朝的头号权臣。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一方面对清廷表示要杀身成仁，以古圣贤之心为心，施为清廷保全社稷， 另一方面却对亲信将领下令不可轻易进攻，要慢慢走，等等看。 此时乘坐迪凡哈号游轮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接见了欢迎他的各界代表。此日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人在上海的哈同花园见面，他们决定分别向各省的革命党代表示意，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当晚又在孙中山的住所集会，讨论政府组织方案，决定临时政府定都南京。 清廷和革命党人都在努力地拉拢袁世凯，而袁世凯的如意算盘是利用双方的矛盾和弱点抬高自己的身价，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武昌起义成功了，清王朝陷入了土崩瓦解的境地。孙中山回到上海，他将如何收拾局面，实现他富国强民的抱负？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又将如何玩弄权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 再也按捺不住的袁世凯命令唐绍仪致电武廷芳，说明清廷正在筹商有关退位事宜，试探孙中山的态度。 南北议和刚刚过去一天，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成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并组建了临时政府。当时南北尚未统一，清帝也没有退位，众望所归的孙中山就已经被选举成为了大总统。中华民国需要孙中山出来主持全局。 1912年1月14日，再也按捺不住的袁世凯命令唐绍仪致电武廷芳，说明清廷正在筹商有关退位事宜，试探孙中山的态度。孙中山答复说，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绝不食言，问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孙中山刚刚当了13天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已经被迫决定，一旦袁世凯能够逼迫清帝退位，他就会把大总统之职拱手相让。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后，面临的斗争任务非常艰巨。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虽然紧迫，但比财政危机更让孙中山苦恼的是革命党内部对他的压力。 在袁世凯软硬兼施的进攻面前，又加上立宪派旧官僚的鼓动，一些革命党开始动摇。 回国后的孙中山彻底放弃了对袁世凯的所有幻想，他在1913年7月发动二次革命，号召武力讨伐袁世凯，失败后流亡日本。次年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孙中山发表二次讨袁宣言，共和早已深入人心，一时间举国震怒，云集响应。袁世凯复辟的闹剧最终被扑灭，他本人身败名裂，不久后郁郁而死。孙中山回顾自己30余年的革命历程，自从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以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本人既有站在南京总统府前宣誓就职的荣光，也有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的窘境，既有护法运动之初被推举为大元帅指挥三军的威武，也有被陈炯明背叛九死一生的危难。究竟谁才是能跟他一同革命建立共和国的同志？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将促进孙中山思想上最伟大的转变。马林的几次来访让孙中山真正看清了革命的方向。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中正式开始。 北伐战争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这是孙中山多年的愿望，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北伐战争开始之时，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他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坚决反对军阀分裂割据，坚定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和国家完整统一，毫不妥协同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各种势力进行斗争。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并不仅限于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新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中国国民党，推动北伐战争取得胜利。他为了实现革命理想，与时俱进完善自己的革命理念和斗争方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所倡导的，我们要学习孙中山先生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崇高风范，我们要学习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我们要学习孙中山先生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我们要学习孙中山先生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我们对孙中山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和继承他的宝贵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为他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而继续奋斗。 刚才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周末节目，在明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档案剪辑会讲述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爱情之路和背后的故事，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好了，一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三月是自主招生申请季，如何争取自主招生加分？3月10日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携手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在西城财政部礼堂举办“详解双一流，招办老师如何看待自主招生”公益讲座，邀请高考志愿名师赵晶、薛静、高夏、郑璇共同为家长解析双一流自招申请核心关键点。讲座覆盖双一流对报考的影响，高校老师对自招申请常见问题的讲解。讲座现场，家长可免费与赵晶及其团队的老师面对面沟通个性化的问题。报名电话：400-600-7500，400-600-7500。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3月3号，星期六，农历的正月16。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说到中国时尚手工布鞋领导品牌，当然要数内联升。中国布鞋第一家内联升始创于1853年，是布鞋国家标准起草单位，老字号新疆湖。今天就邀请内联升的负责人和大家说说从千层底到新布鞋。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又开启了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系列节目《老字号新疆湖》。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老北京布鞋的新疆湖，来聊聊内联升，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内联升鞋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程旭。程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头顶马巨圆，脚踩内联升，身穿八大祥，腰缠四大横。这个内联升的这个鞋子，从那个时候是有钱人的专属，是吧？ 对，非富即贵吧，可以说。 哦，那么最早是什么时候创立的呢？ 公元1853年，也就是在清朝晚清的时候的咸丰3年。 嗯， 内联升的创始人叫赵廷，是天津的武清县人。 哎， 他自幼呢，因为家里非常贫苦吧，来到北京做学徒，北京的东四牌楼一带的一个靴鞋店吧。但是因为这个小孩啊非常的聪明，好手艺嘛，同时呢也非常注重积累人脉， 脑子好使，这属于 没错。 对， 服务过的这些很多的顾客吧，再做鞋就指定只找他，久而久之的他就等于是成了他的固定的顾客。其中就有一位这个叫丁大将军，在他的资助下成立了这个内联升的靴鞋店。等于这个赵廷就自立门户了嘛，白银10万两吧。 这丁将军哈， 丁大将军， 对对对， 一笔巨款了，在 那可不是嘛，白银10万两呢。丁大将军是属于这个叫什么天使投资了， 天使投资人。 哎，丁将军怎么就这么独具慧眼呢？ 就是过去我们知道，就是慈禧太后啊，也是一位风云人物啊。他身边原先有一个大太监总管叫安德海，最后就是被这个丁将军啊在山东给杀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安德海啊，就是应该说风评非常不好，欺上瞒下啊，私自出宫，一路上是吃拿卡要，沿途的这个地方官员啊是怨声载道，但是又不敢惹他。那个时候呢，这个丁将军叫丁宝桢，丁将军，他在山东做巡抚，也是一方的父母官啊，知道这个事儿这个情况以后，就把这个安德海啊给抓起来。然后先斩后奏，大家都觉得这个你把慈禧太后身边的红人给杀了，肯定没有什么好的下场。结果这个丁将军啊，这个仕途不降反升，为什么呢？因为他人脉非常好，而且呢人品也好， 所以很多的官员都在保他。 嗯， 而且这位丁将军他也是就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嗯，他算是晚清的一位名臣了哈。 名臣，名臣。 嗯， 另外一件事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有一道菜式，中国的可能中国人都知道，叫宫保鸡丁 啊， 就是这个丁将军发明的。 哦，是他发明的呀？ 对对对。 哦， 现在这个北京也有一个老字号叫峨眉酒家。 嗯， 在这个大堂里边供的这个丁宝桢丁将军的这个头像啊，铜像啊。 嗯， 他是把这个山东的宫保鸡丁带到四川。 嗯， 他当四川总督的时候发明的这道家菜。 嗯 啊， 这个丁将军就是丁宝桢将军。 丁宝桢将军 是这个丁宝桢将军呢，后来是任过这个长沙知府、山东巡抚、四川总督等等， 对， 也是一位爱才的人哈。 对， 所以看到了这个内联升的这个应该是创始人吧， 对对， 赵廷哈，当时还是那么一个小学徒，看好他， 非常有眼光。这个赵廷就等于就变成职业经理人了。 嗯嗯，内联升这个字号是怎么来的呢？您跟大家也说说。 啊，这个字号应该说非常有意思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内联升这三个字的由来， 嗯， 内指的是大内宫廷， 嗯， 联升呢是寓意穿上本殿制作的靴鞋，可以官运亨通， 嗯， 联升三级，这个也是点出了当时内联升在创立之初的市场定位。 这个焦点聚焦在了这个朝廷的官员穿的鞋子上， 所以就说这个赵廷啊非常懂经营啊，在做学徒的时候吧，应该说就分析了当时京城鞋行的这个市场，当时已经有这种皮鞋啊这种舶来的， 嗯， 包括也有传统的做布鞋的这种靴鞋店，有一个应该说现在叫蓝海吧， 嗯， 就是缺乏一个专营潮靴的这么一个靴鞋店，因为当时有很多的晚清的朝臣，他们都是在就是市场上找各种的靴鞋店去制作潮靴，质量啊标准啊也是参差不齐，在他服务的很多顾客里边就有很多这种在朝为官的官员， 嗯， 所以就发现这个痛点，只做潮靴，专营潮靴店。 这个潮靴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潮靴这个是公务员的，当时就晚清公务员的标配 专用鞋啊。 对，跟一般鞋的区别是什么呢？就经常看影视剧啊，皇帝早朝可能那大臣头这个天亮之前就要到这个殿前去跪着去， 嗯 啊，所以说保暖性非常重要。同时呢，皇宫是一非常庄重的地儿，你不能说穿着这个鞋踢了踏拉的，落地无声，而且非常好打理。就是内联升的这个靴鞋也是非常讲究，从选材到做工，比一般的鞋要高。 哦，这个也是那个时候算是高端定制了吧？ 对，因为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这种标准化的鞋比较少，这个只能是定制 高定产品。咱们现在这个总店内联升是在这个 大石烂 里，最开始创立的时候其实是在东郊民巷是吧？ 对，那个时候叫东郊米巷，当时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政务区啊，总理衙门就在这个东郊米巷， 嗯， 包括当时很多的国外的驻京的使馆都在这个区域，包括军机处。内联升这个历史上服务了很多这种重要的官员啊， 嗯， 李鸿章也是其中一位。 哦，那后来是什么时候迁到这个大石烂去的呢？ 1953年的时候，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哦， 应该说内联升在这个近代历史啊，不管是八国联军入侵啊，还是袁世凯兵变啊，经历了很多这种浩劫，然后生意呢也是起起伏伏，几次搬迁，从最开始的叫东郊民巷， 嗯， 搬到了东四的一带的叫奶子府。 哦，还搬到过东四过。 对对对， 嗯， 我们现在就在东四南大街有一个店，就在当时的那个位置。 哦，然后后来 搬到的这个就是叫大石烂这个区域吧，但是当时不叫大石烂，应该是它北边的一条街叫廊坊头条。 哦，知道。然后后来就是 后来搬到大石烂， 搬到大石烂。那所以这种鞋应该是比较贵的，当时是吧？ 对，当时说这一双潮靴要大概白银50两。 嗯， 这个和就是当时普通老百姓啊一年半的生活开销。 对，因为呢，我们也看到《红楼梦》里头刘姥姥有一句话，她说看到贾府，吃一餐螃蟹要花24两银子，感慨说这小户人家都可以过一年了哈。 对，差不多。 所以这个内联升这潮靴50两白银，可不是就当时您说的 有的都能抵人家一年半到两年的这个生活费了哈， 奢侈品吧，可以说。 对对对，真的是奢侈品。那么所以他的客户应该也是都是宫中的达官贵人了。 对，应该说当时在朝为官的五品以上的官员穿的朝靴都在内联升有所记载。 有所记载，这个呢就要说到这个内联升的一个特别的档案。为什么那些来做鞋的达官贵人都特别喜欢赵婷呢？我听说是因为他有一个特别有名的 VIP 的客户档案，是吧？ 对， 现在是这么说哈，当时他是真是很有心思。 内联升历史上有一本书非常有名，叫做《吕中被宰》。 嗯， 这个也是目前中国商业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部顾客档案。 嗯，这吕就是鞋子那个 鞋 履 的 履哈。 记载的就是当时在内联升做过鞋的这些顾客的靴鞋尺码、爱好样式、购买时间、家庭住址，以及他的籍贯啊，然后关节的高低啊，这些都 做鞋都不能做错了哈。 对对对对对。 啊、 哦，这样有一什么好处呢？就是您不用说每次都来店里边做，只要做过一次，派个人过来说一声，做好一双鞋直接送到府上，非常贴心。 这特别好哈。 对， 特别省事儿。 而且就是我看一些影视剧啊，包括那个就是有一个叫《天下第一楼》啊，说的是这个全聚德的事儿，也提到了说就是全聚德在后来经营中啊，也是有一本书叫做《善中被宰》，就他的这个、 哦、人家吃饭的口味是什么？ 口味对，就是根据内联升吕中被宰学习过来的。 啊、哦，我听说那个时候还有一些要给这个京城的这些这个官员送礼的话，送这鞋子上这儿来一看，这材料就能够知道了哈。 对，因为就是京城嘛，这是一个全国人才汇聚的一个地方，有很多的地方官员通过这个科举啊，从地方到中央了。但是呢，就是应该说举目无亲啊，那怎么办呢？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同乡，包括就是拜师嘛。 嗯， 说比如我是江西的，然后有一个朝中的官员也是江西的，我是同乡，那学生去看望老师，那不能空手去啊，那送点什么好呢？哎，先来内联升，哎，看，哎，一查老师的这个穿多大鞋，然后交上银票，这边您留好一个字条，到时候直接放到鞋里边，哎，您不用亲自登门，这边做好了就把鞋送过去了，而且也取一个提鞋之意。 提鞋啊、哦，这个谐音非常好哈。 是 做这个朝靴，但是光做朝靴肯定还是太小众吧。 民国时期就是转型做现在我们的这个千层底儿布鞋。 嗯，千层底儿的布鞋。 对，也是一种无奈吧，因为这个辛亥革命以后啊，应该说这个朝靴啊，这个朝廷已经没有了，那这个朝靴就没有市场了嘛。内联升的经营者啊，也是分析市场情况，千层底儿布鞋这是有前途的。包括当时很多的这个像文化界的名人，你比如侯家侯宝林的这个世家，包括京剧大家梅兰芳，包括当时的很多这个民族资本家吧，应该说，像什么荣毅仁这些荣家，当时的名门望族为他们做靴鞋。 嗯， 顾客说这个千层底儿啊， 有没有一千层？当然不能了，要不您踩开高跷了哈。 对啊， 一百层都不能有，我估计。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男鞋是35层，女鞋是33层，但是我们从外边看，可能也就看5-6层，它实际上就是从你外边那个叫鞋，我们叫鞋墙啊，就鞋底的那个侧边，看是有那么5-6层， 是， 但是它其实每一层里边又有很多层。 哦，这个样子，所以叫千层底儿， 千层底儿， 就 形容 那个 非常多， 非常多是吧？ 对。 啊、哦，哎，那顺便您把这一些布鞋的知识也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去买鞋，有时候布鞋也分很多种，什么撒鞋、僧鞋、骆驼鞍等等等等哈。 撒鞋应该说是经典的产品吧。我们看那个《十月围城》里边，就有这个鞋，两类人穿，一类人呢是这个习武之人，因为他这个鞋头是用牛皮做的嘛，非常结实，耐穿，就是踢不破，另外一类呢就是轿夫， 哦， 这两类人都是就是非常费鞋的人啊，他实际上是在鞋面上，鞋前面吧，有一道或者两道竖着的梗，是用皮子缝起来的。 哦， 僧鞋实际上就是一类特殊人群嘛，出家人穿的。 嗯， 这里边除了僧人穿的，还有道士穿的。 嗯， 都会有。 哦， 啊， 这是僧鞋、 就是、对，它款式也比较经典吧。 嗯，还有这个骆驼鞍， 骆驼鞍可能老北京人知道啊，现在见的不多了啊。它是一类棉鞋，就是它形状看起来像那个骆驼的那个两个驼峰， 嗯， 啊，就是从侧面看，所以叫骆驼鞍。它一般原先是用羊毛毡子做鞋底儿，保暖性非常好，啊，后来我们也用这个羔羊毛啊，啊，这样就进一步的增强了它的保暖性。 这个是一般是冬天的这种保暖的这种鞋子，棉鞋是这样的哈。还有朋友问说，我一直搞不清楚小圆和僧鞋还有蛇边儿这有什么区别啊？ 什么成龙啊、甄子丹，他们就是经常会穿到的，就是鞋口是一个圆形，款式也非常的简单啊、精简啊，这个叫圆口。这个松紧口，也叫就是。边儿鞋，就是我们小时候可能看过那种懒汉鞋，啊，就是白边懒、红边懒那个款式，它是在这个鞋面上有两个这个叫我们叫橡筋啊，实际上松紧带，等于穿的时候非常好穿。 哦。 啊，就是这种懒汉鞋的款式。 对，其实您也未见得非要搞清楚哪种说法，您去买试，您觉得哪种好穿，哪就穿哪种是最好的。 这些店里边都有。 啊、哦嗯，我去过内联升的店里头，一楼的旁边有这个手工布鞋技艺展示，还挺有意思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呢？ 还有的，就是每天都有。 啊、 哦，演示的是布鞋制作的其中两道比较重要的工序。 嗯， 一个就是纳底，纳鞋底儿。嗯，是我们的一个女师傅在那儿演示那个纳鞋底儿， 现场纳， 对，现场纳，包括就是她会把那个夹板支起来，然后把那个鞋底儿夹在中间，一针一针这么纳。 哎，我知道现在这个内联升这个做布鞋的技艺还是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吗？ 对，就是还有另一道工序，我们就是演示的是上鞋这道工序，把鞋帮跟鞋底缝合在一起。 嗯， 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经常会说。说国外说手工皮鞋啊做的如何之好、意大利的手工皮鞋，实际上中国的手工布鞋我们的技艺一点也不比国外差啊。所谓的手工主要就是讲的是这个鞋帮与鞋底啊缝合这个过程，就是如果我们从行业上来说啊会分成五类，内联升嘛，我们就是作为手工布鞋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另外还有冷粘布鞋，就是我们现在皮鞋的这些制作基本上是用冷粘的工艺去制作的。 嗯， 另外一类呢，就是叫硫化匡威的帆布鞋啊，什么国外的 Vans 啊、现代工艺做的，还有磨压和注塑啊，这些都是用机器做的了。这个千层底布鞋整个的制作过程，中国就是应该说世界吧，独一无二的，只有中国有。刚才说到了上鞋这个工艺嘛，我们有三种上法啊，叫做正上、反上和明上。这三种上法，像这个手工皮鞋，它只有这个其中的一道上法， 哦、 就是明上的一道。 那您跟我们说正上、反上、明上是怎么个不同？ 它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为什么叫这三种上法呢？就是我们从直观的看这鞋啊，你能从这个鞋的侧边啊，能看到针码的，包括皮鞋它有的能看到那个圈边那个线吗， 明线的那个， 明线的这叫明上。 明上。 反上应该说这也是内联升的绝活，就是他在做鞋的过程中啊，鞋面是一直是在里边的，鞋底是在外边的。 嗯， 等这鞋做好了以后，把它整个翻过来。 哦， 这就非常讲究了。 就是鞋面就能兜着这个鞋底了。 对对对对，他实际上在做鞋的时候，鞋底也是在就是缝完了之前啊，他接触地面那一块都是在里边的。 然后给翻过来。 鞋垫是在外边的。 哦， 整个在做好了以后给它翻出来。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这样就能把这个就是这个边给收在里边，看不出针码、 哦、 而且显得这鞋会比较瘦，比较秀气。 哦、 还有一个叫正上。 嗯， 这个现在这个上法已经非常的很少用了。 哦， 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潮靴，就是用的这种上法。现在内联升我们只有一类鞋用的是这种上法，叫做大圆棉鞋，这也是、也叫什么呀，叫棉窝啊。过去这个应该说过去旧时候啊，家里边也没有暖气啊，也没有空调，冬天非常冷，守着炉火，有钱人家就穿一双棉窝。 这个正上是怎么上上去的呢？ 它是等于把这个针在鞋里边跟鞋外对穿，等于这个从里边掏着缝、这就难度非常大了。 嗯， 现在只有这个大圆棉鞋 这个鞋现在还用这个上法、 哦、 所以这个鞋现在也被誉为布鞋的活化石。 哦，大圆棉鞋哈，穿的人也少了，现在冬天哪有那么冷啊， 对，一般都买回来收藏了。就说这个布鞋啊，手工布鞋、嗯、90%都是还是手工制作的， 还是手工制作的， 对，可能只有10%不到是这种基纳底，也是手工制作的，区别就是说这个鞋底是机器纳的。 机器纳的跟手纳的有什么区别啊？它如果能够那个解放劳动力的话、不也还是蛮好的吗？ 没错，但是实际上机器纳的鞋底啊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结实、 哦、 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缝纫机啊，这个甭管是做包啊还是做鞋，它的有一个特点就是叫针眼儿得大，然后那个、这个绳啊 得细 得细， 对， 对，这样你才能穿过去。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做鞋呢叫针眼小麻绳粗、这样就得完全靠师傅的手劲儿然后去带过去，如果要是用机器做的话就非常容易折，所以现在机器做的这个叫机纳底啊，它都是用线纳的这个鞋底， 嗯， 而手工呢全都是用麻绳一针一针纳的。 哦， 那线肯定跟麻绳的结实度就差、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机器纳它走线，就是我们怎么去区分机纳底跟那个手工纳的，手工纳的它是一针一针是横向排列的， 嗯， 非常的均匀齐整，而机器纳它是跑圈的，从外边一圈跑里边一圈，就像一个像一漩涡形状似的。 哦，一圈一圈的，对，缝纫机也是那么砸过来的嘛。 对，而且就是这样穿着起来就是耐磨度也不一样，像机器纳的它可能这个线因为你接触地面嘛，磨断了以后它很容易就散掉了，手工纳的它麻绳每一针都非常的紧实，哪怕说磨坏了它也像一个钉子一样的就钉在这些地方， 没那么容易散开， 它不会散开，所以我们现在机纳底的鞋都会在鞋底贴一层胶片。 哦，就防止它被那个磨坏了， 被磨坏，对、手工鞋就不会。 那手工很费工，现在还有人愿意学这个吗？ 现在就越来越难了。现在这一双鞋底，那个 纳出来要多长时间？ 要2到3天，就是我们的标准的一字底。 哦， 是每平方寸9981针。 哦， 要2到3天的一个人工啊。 嗯。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老掌柜赵廷过世之后，据说是经历了很长的一段低迷期哈。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从晚清到民国到解放之前吧，应该说这个中国最苦难的一段时间，就战乱纷飞啊，百姓都流离失所了，商业那个时候就非常的萧条，包括我们看很多影视剧像大宅门啊，那个同仁堂原先也是经历差不多应该说就是，当然那段时间吧，内联升也是定位于中高端，刚才说了给这些初创的民族资本家民国时期的一些官员还有文化界的一些名流为他们服务。那个前段时间我们一块儿出去做一个活动，正好碰上了这个天坛的总工程师，原天坛公园的总工程师，后来跟我聊起来，他说那个你知道袁世凯穿多大号鞋吗？我说不知道啊。他说他在那个原先他年轻的时候跟他的同事一块儿在整理天坛的库房的时候找到了袁世凯登基时穿的龙靴是38号的。 哦，这脚也不大吗 对，其实当时他不是很确定这是袁世凯登基穿的龙靴后来他特意到了内联升，当时就是那时候旅中备载里边查到了袁世凯的鞋码38号，这样相互佐证。 这个内联升啊，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70-80年代呢，那个时候大家穿的这个可能布鞋还会比较多，后来就是后来大家真的是现在开始穿的这个鞋子式样就各种各样特别多了。那么内联升的这个生存遭受最大冲击是什么时候呢？ 从这个改革开放以后皮鞋运动鞋大量进入市场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从50-60年代再往前 可能都是自己家里做鞋， 对 啊，买鞋的很少。 嗯， 但是从这个就改革开放以后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吧，就是80年代末到2000年这段时间，大家可能更多的是追求的是这鞋的耐穿，所以直到这个2000年，企业改制以后，新的这个领导班子吧，意识到这个手工布鞋这才是内联升的特色，啊，这才是我们的经营的根基，啊，而且这个手工布鞋它有其他鞋类无法替代的这个舒适性， 嗯， 啊，所以说有很大有前途吧， 嗯。来，我们说一说吧，因为内联升呢，在这个适应新时代也做了很多这个改变，所以现在还是很能够受到大家的这个欢迎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应该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创新。从改制以后，我们就把工艺进行了升级。过去我们说就是家里可能很多老人都做过鞋， 嗯， 那个时候叫用旧布打歌本。打歌本 就是贴一层一层的鞋底儿，是吧？ 对，贴那个底儿，然后把它再纳起来。 啊， 但是呢，一方面是这个旧布越来越少了，另外从这个卫生的角度，从标准化的角度，它也不能适合现代人的这个需求。 嗯， 所以我们在改制以后就全都换成了纯新的棉布， 嗯， 做这个鞋底，这样就解决了这个鞋底的标准化。 嗯， 原先的鞋底可能薄厚都不一样啊。而且有的地儿可能厚一点，有的地儿薄一点，穿着可能不舒服， 嗯， 也硬也硌脚。现在鞋就非常舒服了，穿着就跟踩在棉花上似的。 嗯，哈哈啊，用全新的这个布来做这个鞋底儿哈。 对对对。 嗯， 现在我们的设计师是已经在内联升工作11年了吧？ 嗯， 他原先是在法国学的服装设计。 啊，法国的来做这个布鞋的设计 啊。对，因为他母亲是原先内联升的员工嘛，所以他在学成归来以后就来到内联升工作。 那你们这布鞋现在都什么样了以后？我倒很好奇了。 开发了很多的款式、 啊、 特别是女鞋，应该说款式非常的丰富。 嗯 啊， 我听说你们还有这个什么米老鼠啊、愤怒的小鸟之类的哈。 对，近几年吧，我们也在尝试跟一些大的 IP 进行合作， 嗯， 开发了很多文创的产品，包括像跟迪士尼合作、 嗯、 美国迪士尼合作开发的米奇米妮的系列的女鞋、 嗯、所以这个其实是有版权的是吧？ 都是正版授权的， 正版授权哈，大家可以放心 啊。对， 这是跟这个迪士尼合作 啊，包括跟芬兰的 Rovio 公司合作的愤怒的小鸟 啊、 哦、我们跟故宫淘宝， 嗯， 合作的探花的系列， 嗯， 然后跟动漫电影《大鱼海棠》合作的主题的产品， 嗯， 最近的产品是跟，就是去年年底12月份的时候有一部热播的网剧叫《九州牧云记》，我们合作了一个系列的产品。 对，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老字号的内联升能够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多的青春来， 是 也能够走在引领时尚的前列。 是，我相信会有这一天。 那么通过今天的这个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老字号新江湖的系列节目呢，我们了解了内联升这样一家老字号它的这个锐意进取，把传统和现代融合的故事，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老字号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踏实。也非常感谢程旭程总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您。 也希望您能够带领啊，在您和您的同事的这个努力下，让这个内联升这个老字号能够更多的焕发出它的这个时尚和青春来。 啊，一定。 好，谢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也希望我们的老字号能走得更远，走得更踏实。好了，一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手头再紧也不会当着外人面哭穷，死要面子活受罪也不是搁谁都行，不打不成交，这儿的人吃软不吃硬，甭来虚的，要来就来实打实的交情。低头不见抬头见，问一声吃了吗您，说两句客气话，紧接着回见了您内大杂院里吃百家饭，远亲不如近邻，开玩笑的只付为婚居。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3月3号星期六，农历正月16。今天武汉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随着戊戌狗年的到来，大家的话题自然少不了犬。瑞犬纳福戊戌新年馆藏文物展正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进行。自古以来，人们是如何表现犬的丰富生动的形象的？以犬为题材的展品背后都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带您到国博去看瑞犬纳福。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年的央视春晚呢，一件明代的画作《丝路山水地图》呈现在人们面前。古人用脚步丈量大地，用画笔绘制山川地形，地图既具实用性又具有艺术性。在历史上，先人都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珍贵的地图？背后又藏着怎样曲折传奇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今天要带您在一卷卷古老的地图中行走山川和城市。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地图收藏家魏友华先生。魏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那么今儿呢，我们请您来说一说这个丝路山水地图，是今年春晚亮相的这样的一幅地图。它呢又叫蒙古山水地图，绘在绢本之上，宽幅是 0.59 米，全长 30.12 米，非常的长，在春晚上也只展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哈。是一幅绘制于明代中后期的，应该是内府使用的青绿山水的手卷。专家判断呢，这幅地图的绘制者应当是明代中期的吴门画师谢石臣。那么丝路山水地图描绘了东起嘉峪关，西至天方城，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沙特麦加这样的一个辽阔的地域范围。全卷呢一共画了211个地理坐标，很多丝路上的重要的城市，比如说像中国的敦煌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呐、阿富汗的这个赫拉特，还有伊朗的伊斯法罕、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等等，这些呢都是有清晰的标注，也是反映了明代中国在丝绸之路沿途展开各项贸易往来的文化交流盛况，并且也是首次揭示了中国地理学对于世界文明的这个重要贡献。相信这个魏先生您也看到了这幅地图哈。那么对于这幅地图，您觉得它与众不同的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 这幅地图啊，跟现代地图来比较，它的特点有所不同。 哎、对， 首先一条呢，大家也知道了，它是绢本。 是。 所说绢本呢，实际是把绢作为附着物绘制的地图。那么这一点来讲，跟现代比较，现代也不是说绝对没有绢本，但是相对少多了。 这个成本太高了。 哎，成本太高。再一个来讲，它的特点呢，腹长规模大。 30多米长呢。 哎，对。尤其是距现在已经600年的时间了，还那么鲜艳，质地还那么好，应该说这是挺罕见的。 是。 咱们作为老百姓，如果不是春节展示的话，我们是没有机会能看到这么好的东西的。 对，当时在这个大屏幕上展示了一下，这展现出来那一卷， 哎、 真的还是非常的精美的哈。 对。再一个呢，就是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它是用这个山水画的画法，绘制的地图、 嗯， 这一点现在也仍然是有，但是 真的现在少 多了。这一点呢，说先说一说地图发展啊，在这儿要插这么几句话、 哎。嗯， 从地图的发展史来讲，应该主要是三个阶段，一个呢就是原始地图，一个呢就是古地图， 嗯， 再一就是我们现在，也就是清中后期开始到现在的实测地图。 原始地图是什么？ 原始地图呢，一般就指这个春秋战国以前为原始地图，也就是说比较梗概、粗糙、轮廓或者有象形的东西在里面。 哦，就那种比较简单的。 比较原始，有些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一些原始地图呢，有些是极个别的是有实物存在， 嗯， 有的就属于传说中走来的。 啊， 这是原始地图这一部分。 嗯， 古地图是从秦汉开始以后、嗯、一直到清中期吧，清后期也有。 嗯， 那么这古地图当中呢，主要的形式就是卷本。 哦， 哎，主要的这个画法也是山水画的形式。 嗯， 也是比较突出的这一点。 嗯， 尤其是在地形图这方面。 嗯，当时人们的这种认知水平，也就是这种画法是更直观哈。 哎，更直观。还一点呢，就是说，由于我们这古地图啊发展史实际上是2000多年了。 嗯。 那么这2000多年过程当中，应该说在我接触到的或者我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来看， 嗯， 明代应该是集大成了。 哦。 是最高峰期。 嗯。 那么大家所知的说，所谓高峰期可能就要带着一个转折。那么明代后期到清代， 嗯， 就开始我们就逐步的就是实测地图就要转入了， 就是慢慢的这种测绘方式引入 了 哈、 而且呢，就是说那种山水这个画法的地图又逐步的就减少了， 哦、 所以说它那是高峰期，不管后来的转化的怎么样，但它确实是非常精美，非常好。 对，所以说呢，有的人说丝路山水地图是一幅地图，更多人是觉得它像一幅青绿山水画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是这样。 这是一幅画卷了、不管是从这个画作的角度，还是从地图的角度，它都是非常的精美。 对， 而又画的是这个丝路的、这沿线的这个地形，所以呢，也是非常具有这个时代的这种意义的哈。那么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魏先生，就是同时期的这个地图哈，据您了解，就主要还是青绿山水的这种画的这种卷本的手卷的。多是吗？ 那个年代， 嗯， 是比较多的、 嗯、哦。 纸质的也有，实际纸质的我们也比较早，但是呢，就相对来讲还是卷本的多。 嗯，但那个时候这种全国的这种地图多吗？因为工程比较浩大，可能还是比较少见吧。 全国的也有，在古地图当中，真正我们保存下来的凤毛麟角，尤其是我们能够见到的， 嗯， 那就太难了。 您所了解的比较早的这个全国类的地图有什么样的呢？ 我所见到书上资料上看到的一些内容来讲， 嗯， 那应该是从秦汉以后就有了。 啊，那时候就已经有 了。 啊，对，因为它那个不同的这个国家有自己国家这样的一些地图哈。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么刚才也说了，从这幅丝路山水地图当中也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对外的贸易、对外交往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个时候我就想知道，就表现这种对外交往的地图还有一些吗？ 那个时候的对外交往地图呢不多，应该说是， 嗯， 咱们也了解到一些， 嗯， 你比如说比较明显的也非常著名的， 嗯， 郑和航海图。 郑和航海图， 这 确实很 著名，非常著名的， 是， 哎，所以如果要是说刚才说的那个丝路山水图，它表现出的整个是在陆路的丝绸之路， 嗯， 这一线为主线的山川大地，也表现出了古人在这个1000多年的丝绸之路上所经过的艰难险阻， 嗯， 山川关隘确实是非常的艰难。这条路打了也是1000多年了，如果不是兵荒马乱战乱的话，几乎没有断过。 哦， 哎，当然它也有一个过程啊，那就是说从西汉张骞统治西域，那么在逐步的越来越扩展，越来越发展，原来可能就是一条路，后来就跟茂盛的大树也好，越长越高，越来越长，线路越来越远， 嗯， 那么它所丰富的各方面的贸易路线也不完全是这一条了，在中间可能就穿插进来，向这个主干上聚集商品， 嗯， 然后通过这条路共同向西亚发展。 嗯， 如果说这是我们古代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贸易方面的这么一条路，现在我们所讲的一带一路，实际有历史渊源的， 这个就是最直观的提供给我们了一条历史渊源的线路。 嗯，没错。还有刚才您说到这个郑和的这个航海图，也是一幅20页的航海地图，有109条真路航线和4幅过洋的千星图，里头有500个地名，也是一幅应该说是这个巨幅的制作哈。 所以这个图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第一部航海图。 嗯， 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也是在明代。跟刚才那是同时代的几乎，而且等于一个是陆路的，一个是海上的，那么就把从古代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一个是陆路的线路，一个是海上的贸易丝绸线路。这张图呢，实际上就是郑和呀，在这个永乐年间，永乐皇帝啊派他出使，也海上。那么当时我们已经是什么规模呢？那么现在咱也讲盛世兴收藏，那会儿呢，起码这盛世经济繁荣。贸易也要繁荣，那么贸易繁荣怎么办？光陆路不成，还要海上。那么派郑和，郑和也是个比较大的宦官。 嗯， 从南京出发，当时的船队是什么呢？62艘大船，每一艘大船呢是44丈长，18丈宽。 嗯， 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了当时的船150米长左右，按折合成米啊。 嗯， 那么54米宽左右，当时来讲应该说是最大的船了。在全世界比当时都是最大的船， 是 62艘，2万多人，这2万多人在船上，那当然是有驾驭船的、管理的、装货送货的，还有护船的，那么家里这些人通过航海第一次2年的时间才回来。 嗯， 那么先后一共去了7次，那么其他都到过哪儿呢？刚才也说到，实际上是作为南部来讲到的爪哇，作为西部已经到了非洲的东海岸， 嗯， 红海的海口，经过了30多个国家，确实就像您所说的，几百个地名在里边都标出来了。那这里有国家的名字，比较主要的城市的名字， 500多个地名， 包括主要岛屿的名字。这张图呢，按文件记载来说啊，它是属于第7次，就是最后一次航海。 嗯。 郑和把它画出来的， 完全绘制完成， 完全绘制完成。 所以说这个地图呢，咱们中国应该说自古来说就有各种各样的，因为刚才说到的这个丝路山水地图呢，它是这个青绿山水手卷。那么我想问一下魏先生，因为您这个收藏北京乃至全国的这个地图非常多，那咱们像比如说北京或者全国地图里有这样的山水画的形式吗？ 有，现在也有，个别的了，很少，一般的在表现在景点景观的地方。 嗯， 画这种地图它是采用山水画，但是手法跟情况也跟原来已经大不同了。 嗯， 真正能够按照山水画的老的这个古地图这个画法的， 嗯， 北京比较有代表性的，我的感觉啊，还是陶一清老先生， 嗯， 画的北京地图， 北京名胜鸟瞰图， 城市鸟瞰图。 哦， 但是画这种地图的呢，一般的往往都是连城区加近郊区， 嗯， 这么一种形式，因为它主要以景观景点和城市的古建筑为依托为主体内容去画的。陶一清老先生画咱们北京城啊，作为山水画的形式，鸟瞰的立体的也好，他不止一次，最早他好像30、40年代就画过。 哦， 嗯，而且呢，解放以后从50年到57年，几乎年年都有。 嗯， 从这么一种形式上，把老北京的建筑布局能直观的给我们留下来。应该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应当感谢这位老先生。 嗯，这也是立体的彩色的这样的一个哈。 哎，对对对。 嗯，陶一清先生画的。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地图的历史。咱们国家最早的地图，您刚才也说了，是比较简单的那样的一些，比如说用一些这种符号之类的来标记的哈。 嗯， 比如说传说中原始地图的开山之作就是伏羲八卦图，是吧？ 对，这是我写的一本书当中我正式提出来的。 嗯，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嗯， 地图发展一共分3个大的阶段，那么要说起来最早的地图，我们应当从原始地图里边来说。 嗯， 那么原始地图里边呢，也是分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传说中流传下来的地图，一种呢就是实物保存下来的。 嗯， 这两种咱们只能举2个例子，一个呢就是伏羲八卦图。 嗯， 我认为因为按传说它是属于人类的鼻祖嘛。 嗯， 按我的观点来讲，伏羲八卦图应该属于最早的原始地图。 哦， 而且是属于流传下来的原始地图。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 因为我们从这个地图的概念上来认识这个问题。地图的基本概念呢，就是用文字、数字、线条、符号、颜色，按照一定的规则，在附着物上表现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图。 嗯， 就叫地图。 这是它的基本概念。 嗯， 那么我们要求原始地图，那最初的就不能完全按照这个套路去来分析的。 嗯， 但是八卦图它确实反映了一些自然和社会现象。但是传说这当中讲什么这个伏羲坐高台观天象， 嗯， 画八卦图， 嗯， 也有的呢说是伏羲坐亭中观池中龟背画八卦图。但关键的这八卦图就是这八个方面怎么来认识，有的人说是属于象形文字， 嗯， 那里边也有符号嘛，自认为是象形文字， 什么乾坤啊之类的哈， 哎，对对对，有的说呢是代表着八个方向， 嗯， 有的说代表八个季节。 嗯， 那么大家可以说了，你这不是瞎说吗？哪有八个方向八个季节呀， 嗯， 实际就是说东南西北，包括你比如那么东南风 啊， 是不是西北风， 嗯， 那么这分别这四方面又分出了四个方向， 嗯， 那么四个季节春天跟夏天交接的时候就是春夏， 嗯， 那么夏天跟秋天交接的时候夏秋 啊，他把交界处也 算作，哎，也算作 其中一项， 那么就是也可以说是八个季节， 嗯， 那么这样它反映出来，从这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季节，一个是方向，而且围绕这方向它反映出的是什么呢？季节是由气候条件来确定的， 嗯， 冬天冷，给夏天热，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秋天是收获果实的季节，这里边就已经把人类的这个社会现象、社会成果已经就加进去了， 他把一些自然现象给放 在里面，自然现象给社会化了。再一个来讲，它反映着东南西北方向也好，各风向也好， 嗯， 也是跟气候是有直接关系的， 嗯， 而且又有线条， 嗯， 你要说象形字的话，它又有文字，所以说在那么早的情况下，这个应该作为最早的原始地图， 哦， 我认为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所以您觉得伏羲八卦图虽然它确实非常抽象，但是您觉得它算是一种地图？ 它应当算是。 好，说完了这个地图的起源，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古代的地图哈。网友秋秋就说，他说我在国家宝藏里看到过一幅叫做《坤舆万国全图》的地图。 嗯，对。 这个还把中国画成了这个世界的中心，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就是古代的这个中国地图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客观事实，全世界的所有的地图现在都承认的，整个的这个我们就是在东方啊。所说的万国坤舆全图那个呢，是利玛窦当初带来的世界地图的时候，把我们放到中间去了。 哦， 把我们放到中间去了。 嗯， 带到咱们国家以后呢，咱们的皇帝表示不满意，不满意那 为什么不满意，啊， 我们应当在最东方，离太阳最近。 所以我们说他画的根本就不够，不够准确， 不够准确，感觉这就是。再一个来讲呢，就是里边一些地名啊也不够准确，而且也太少。 嗯， 这样呢也是通过我们国家的这方面天文测绘专家配合着一块儿又重新翻译改成了，把我们的意象加进去，等于中西互相结合，这技术科学这方面的互相结合啊，测绘手段， 嗯， 那么重新绘制出来万语全图。 嗯， 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国家宝藏。那张也是我们国家正式绘制的第一张世界地图， 这个现在是南京博物院有收藏，它原来是这个六幅的条屏，现在是装裱成了一个大幅， 嗯， 也很大的尺寸了，竖着方向是有 168.7 厘米，横是有 380.2 厘米， 嗯， 这个主图是椭圆形的世界地图，这个就跟现在很接近了，还有附有一些小的这个天文图还有地理图，比如说右上角有九重天的图，嗯，右下角有天地仪图，左上角有赤道北半球的图，还有日食月食图，左下角有赤道南半球的图，还有中气图等等，还有量天尺图，在这个主图里头的这个左下方还画了有什么，在大洋里头画了各种帆船，有九艘帆船，还有鲸鱼啊鲨鱼啊海狮啊这种海生动物，还有15头，另外南极大陆上还会有这个陆地上的动物8头，还有犀牛啊象啊狮子啊鸵鸟等等，这个就是已经能够表现出当时就是人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已经是有了一个极大的进步了啊，而且也会画成这种椭圆形的这种世界地图了哈。 对， 我知道呢，魏先生您收集的几千张图里头，您专门挑出16张地图是来看北京的这个变迁的是吧？这是怎么挑出来的呢？ 这个就是根据不同时期 啊， 尤其重点的那就是从解放以后啊，你比如说这个49年2月的，那就是解放版的图。解放的时候北京是什么样的？ 嗯， 完了以后呢，我们基本上出北京城区图， 嗯， 当年就是出到54年， 嗯， 然后就改成了北京城市交通图了。 嗯， 后来再出呢，就是北京城区图呢，66年了。再往后就已经不是原来城区的，就是扩大了，变大变高了嘛。它逐步的从原来整个有城墙城门楼子到逐步的减少， 增加了地铁，增加了那么多的电车、汽车，包括火车交通，内外都有，线路越来越多了。 嗯、 那么这样呢，逐步越来发展越大。原来是等于二环路以内属于城区， 嗯， 那么大家城近郊区，当初说的就是周围的四个近郊区， 嗯， 现在已经都扩大到三环，甚至于四环都作为城区了， 嗯， 所以这捋着这个年代的变化，挑出了不同年代的、不同的北京的地图， 嗯。感受到这个城市的，了解到这个城市的高速的这个发展， 哎、对对对对对， 也是蛮让人感慨的。 确实是发展非常快， 确实是这个收藏地图呢，就是收藏其中的历史，也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幅兼具艺术和历史价值的这个地图。那尘封的历史也因此得以再现，历史的关键时刻都能被找到痕迹。通过这些地图，也更贴近了一处处的山川河流，贴近了我们生活的城市。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魏有华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也祝愿您的收藏越来越丰富，谢谢您。 谢谢您。 以上就是今天访谈部分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是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经国家邮政局审定，中国邮政昨天发行了元宵节特种邮票一套三枚，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发行元宵节邮票。这套邮票由苏州画家李涵绘制，画面构图饱满，色彩丰富，渲染了元宵节的欢乐、热闹、祥和的节日氛围。第一图吃元宵，描绘了元宵佳节祖孙三代其乐融融吃元宵的传统民俗生活场景。第二图赏花灯，描绘了男女老少赏彩灯的景象。第三图舞龙舞狮，描绘了元宵佳节耍龙灯、舞狮子的热闹场面。阳春三月是旗袍亭亭袅袅登场的时节，百余年来，旗袍衬托出东方女性的典雅和高贵。今天，中华风采宋氏三姐妹及家族成员旗袍展在北京宋庆龄故居隆重开幕，其中许多珍贵文物都是首次与参观者见面。本次展览将展出25件宋氏三姐�妹和家族成员的旗袍，以及13件宋庆龄用过的手包、丝巾、帽子，更有百余幅历史照片，带领人们穿越时光，追忆芳华。展览期间还将开设专题讲座，由专家进行答疑。展览将展出至5月3号。为了给大家呈现一个鲜为人知的苏东坡，由四川省眉山市与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联合出品的全新原创话剧《苏东坡》，今明两天将走进国家大剧院和大家见面。话剧《苏东坡》由国内一流团队主创，国家一级导演查立芳执导，著名编剧姚远操刀剧本创作，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韩生担任舞美设计。重点讲述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躬耕东坡，被贬惠州等故事。该剧创作历时3年之久，6亿起稿，表演中还创造性地融入了川剧的帮腔，非常有地方特色。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过去的这个冬天，您的手机有没有因为寒冷而断电呢？中国科学家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可在-70摄氏度极寒条件下使用的锂电池，在地球极寒地区甚至外太空都能用。据悉，这一科研成果来自中国复旦大学夏永尧领导的团队，采用凝固点滴可在极端低温条件下导电的乙酸乙酯作为电解液，避免了传统锂电池在低温条件下嵌入过程变慢的问题。锂电池在-20度时会损失50%的性能，到了-40度会损失88%，这也是冬天或者寒冷地区手机会变慢或者意外关机的问题。在打车外出时，您喜欢和司机聊天吗？日本近期一项调查发现，73.8%的日本人不喜欢在坐出租车时与司机聊天。于是神奈川县一家出租车公司推出了一项新的业务，无论如何都不会开口说话的出租车司机。这种司机全身黑衣，甚至在宣传片中头戴黑色面纱，仿佛舞台剧中尽量降低存在感的工作人员们。不过为了驾驶安全，在驾驶过程中会摘掉头巾，司机全程绝不会跟乘客搭话，保证乘车时的绝对清静。关于询问去处之类的对话，全程通过电子提示板来解决。不过遇到紧急事件时，司机们还是会正常说话的。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在一项新研究中发现了一种酶，能够解释之前研究中将年轻小鼠血液输入老年小鼠体内后产生的不老泉效应。四年前，科学家曾将年轻小鼠和青少年人类的血液输入了老年小鼠体内，希望输入年轻血液可重新激活中年小鼠大脑海马体中的神经元连接，进而改善小鼠的学习与记忆能力。实验的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但科学家们并不清楚其中原因。该研究对人类的影响暂时不得而知，但从近期的一些临床实验看来，想尝一口不老泉的人也许还得等上一段时间了。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在本周，本市高招体检正式启动了。3月20号前，本市高招体检将在各区指定医疗机构陆续展开。今年将有6万多考生参加体检，与2017年相比略有增加。今年高招体检中，北京市体检中心首次引入了全程信息化，将以往的手写化验单改为了扫码式登记，节约了考生时间。为了方便考生在选报志愿及征集志愿时查询体检结果，北京市体检中心网站将在4月20号到8月15号提供查询服务，也可以通过关注北京市体检中心微信公众号来查询。关于体检的注意事项，专家也提醒说，在体检前考生应该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熬夜。高招体检需要进行肝功能检查，如果饮食不当、过度疲劳、饮酒、感冒等都可能影响检查结果，也不要滥用药品和补品。其次，上午体检的考生早晨需要进食，下午体检的考生早餐可进食少量清淡的饮食，9点后要进食。此外，体检时需要检查裸眼视力，戴隐形眼镜的考生应该提前改戴框式眼镜。最后，金属物品会干扰胸部 X 线检查的影像，所以体检中请考生不要佩戴金属饰品，要与医生积极配合。地下横穿北京城的地铁6号线不久后将上演真正的大战跑快车，相关部门正在研究6号线全新的运营方案，将为副中心跑大战快车，快车将 2018年的第一个黄金周已经结束了。据了解啊，今年全国零售业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9260亿元，比去年同一时期增长了 40%。 不得不说啊，咱们中国人是越来越有钱了，对品质生活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 对呀，鸡蛋要吃散养的草鸡蛋，猪肉要挑黑猪肉，而海鲜当然是选海参了。不论是爆炒、煮粥、炖汤还是凉拌，又或者是和白菜配着包饺子，下碗面的时候加根海参，鲜美劲道又营养。关键是鲜一鲜海参团购节，花15块钱就能品尝到进口的野生海参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您没听错啊，15块钱就能够吃到进口的野生海参，一盒200克，40多头，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元。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一盒送两盒，也就是说呢，原价5997元的3盒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元， 是 划到每盒才666块钱， 是 相当于啊是打了3折了。4007106108，4007106108。来看到尾号是1498的一位林先生订购了2盒，说叔叔年前做了一次手术，听说今天15块钱能吃进口的野生海参，那肯定是要订购的。其实呢，早在很多年前啊，就有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把一根海参切下一段之后放在大海里，一周之后啊，发现这个海参不仅是存活下来，而且呢后半截竟然又自己个儿长回来了。这说明啊，海参的再生性很强，对于身体是有帮助的。 没错，那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来自于地中海的鲜一鲜进口野生海参，富含了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等等的16种的氨基酸，而且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的含量也很丰富，是不可多得的海参品种。更重要的是，海参是属于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味道鲜美，口感 Q 弹，老人孩子都爱吃。所以市面上的价格每盒都是1999元的，但是今天海参团购节，3盒5997元的野生海参现在一共只要1999元，划算的每盒才666块。 块钱，每根海参呢只要15块钱。各位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一周吃个两次，全家人可以吃上一年的时间，而且还有方便泡发海参的焖烧杯免费赠送，所以各位别犹豫了，赶快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